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网易云音乐主办的映帝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昨晚在工人体育馆举办，朴树、万晓利、陆先森乐队、谢春花等28组音乐人组成了昨晚的原创音乐圈阵容，呈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独立音乐盛会。网易云音乐副总裁丁博表示， 那中国独立音乐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我们觉得呢，到了一定阶段呢，确实应该有一个属于独立音乐人、属于原创音乐人自己的一场影响力的活动。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些活动呢，跟我们其他所有的努力一起来帮助中国的独立音乐能够进入一个更好的发展时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因为演唱了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而备受关注的歌手金文岐，也是网易云音乐原创平台的受益者。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平台，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去分享音乐，然后让我们的音乐有一个出口，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而除了举办这样的原创音乐人盛典之外，网易云音乐在过去一年当中也致力于原创音乐歌手的扶持和培养。因一首《追光者》而被众多网友所熟知的歌手岑宁儿也参与了网易云音乐的诸多活动。 就是他给我很多空间，跟平常在棚里面录一首歌或者拍摄感觉很不一样，就是只有两三次的机会，然后他也给我空间玩自己想要玩的编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节目很好玩。 丁博也表示，通过几年的努力，网易云音乐的扶持计划也收获了不少成绩。 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十周计划第一季推出了49首我们精挑细选的原创歌曲。那同时呢，在演出方面呢，我们也尽量的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帮助原创音乐人做更多的现场演出。然后另外呢，我们其实也树立了自己的，比如说云豆现场这样一个品牌，让一些更年轻的原创音乐人可以得到更多的演出机会。 接下来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透露，今年本市将推出一系列养老惠民举措，本市将建立居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制度，今年计划巡访老年人数不少于50000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网购床上用品进行了抽样测试，结果显示有1/4样品存在问题。市人力社保局昨天介绍，2018年度的北京市职称考试从本月开始陆续启动报名。国家脑肿瘤注册登记研究平台昨天上线，全国共有43家神经外科技术的优势单位参与建设。工信部近日发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面向全社会公示30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持续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那周四呢，在我们的居家生活空间当中，我们要来到的这个空间就是餐厨空间，餐厅还有厨房。那很多人就应该知道啦，我们要讲美食相关的话题了。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烘焙盒子的甜点师金宇琛。 大家好，我又来了。 算了，我就不好意思叫你小胖了，这 是没关系，没关系，挺亲切的。 对，虽然每次看到宇琛的时候都忍不住啊，想要叫小胖。好，今天呢，甜点师来了，那我们自然是要跟大家说到甜点的话题。今天在微博上面呢，我也请宇琛提前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甜点的图片，看完了以后，我相信大家会觉得这一整天都是一种甜甜蜜蜜的感觉。来看图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方式，微博，记住了，唯一的互动方式是在微博上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在直播期间跟我们的互动只能在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哦，因为很多朋友会在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面去说话留言，包括发图啊，那我在直播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回跳转的去看，所以大家要在评论区来留言。有朋友说你这个第六张图，宇琛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微博吗？ 没有打开，等一下。 好，他说第六张是鸡蛋吗？ 当然不是啦，他那个是用橙子做的橙慕斯，它底下是橙慕斯，上面是用橙的果汁做的果冻。 他能看出橙子的感觉。他说第六张是鸡蛋配橙子吗？都是爱心， 都是橙子。 哦，都是橙子，上面那看起来有点像蛋黄。 不是，是橙子橙汁儿。用橙汁压榨的橙汁 吗？变成了， 对，做成了果冻。这个橙冻保存时间特别短，大概做完以后2个小时内要吃完，要不然就不行了。 哦，那下面的这个部分我们能看出来是橙皮啊，有皮子的，里面还保留了橙子的果肉吗？ 不是，它是用橙皮，我们不是把橙汁压出来吗？先把橙肉剥出来，剥出来的橙肉的果汁和果肉拿去做这个橙的慕斯，把慕斯再填回已经剥空了的这个橙皮里边，填一半，然后凝固住以后，上面再倒扣半个这样的 果冻。 果冻 啊，橙子冻，哇，这个，好啊，这个说小胖的声音超 Q 的，一定是876的麦很好。对，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嘉宾，哎，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夸我呢？对，你可能因为你每天都要夸我一遍，所以就有点忘了啊，这懒得夸了。对啊，就是小胖除了人很 Q 以外，声音也很 Q， 然后做出来的甜品也一样啊。所以大家刚才回答了这个啊，第六章不是鸡蛋配橙子，但是它是一个跟橙子相关的甜品，而且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用橙子来做原料的，只不过有的是慕斯，有的是果冻，然后还要把橙的这个皮做一个好像像一个容器一样，做一个载体把它盛装起来。 对，就是这个，就是法式甜品你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它会强调这个食物的季节性，它会根据当季的比较新鲜的食物，比如水果这类的东西来制作这些东西。这个看起来就是个橙子嘛，但是要做的看起来就是要摆盘好看，精致。 好，哎，这个精致的事儿啊，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应该，在吃甜品啊、喝下午茶的时候讲究一点啊，就是给自己一点点仪式感，然后心情也会变得很不一样。今天在我们乐享生活餐厨周四的餐厨空间这个板块，我们跟金宇琛、小胖同学一起来聊一聊法式甜点。哎，说到法式甜点，你吃对了吗？因为刚才宇琛跟我说。要怎么吃这个法式甜点也是有一些讲究，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还有就是我们走进一家甜品店，怎么去判断它是很正宗的法式甜品呢？今天我们都会来给大家来揭秘的。在微博上面除了可以看图，依然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啊。小胖现在已经自己的找到了我们的微博，还跟大家打招呼来着，可以到微博里面评论区看到他，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提问都可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找到我们了。说到法式甜点之前，我们先说说为什么大家一说到甜点就会觉得说法式甜点很正宗。 就是甜点这个东西可能是法国人发扬光大的，就是最发扬光大的，就是靠法 国人吧，就他们做的最好。 对，他做的最好，而且最精致。而且其他国家很多的甜点，比如说日式甜点，基本上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 copy 过来的。对， 就是我们因为日式甜点它也很精致嘛，就很多朋友去日本旅行一定会带回来一些啊盒子呀，包括打开里面的这个甜点也是小小的很精致的，他们也是基本上沿袭了法式甜点的一些。 对，然后只是有一些概念会不太一样。其实中国人传统就我们中国人以前啊，在这些国外的店没有开进来之前，很多时候我们吃的这些传统的糕点，不是中式的，就是西式的这些糕点，大部分其实是跟日本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会吃很多这种奶油蛋糕，在国外你会发觉像在法国很少会出现这样的东西，他们会把奶油作为一种食物的，大部分的时候会把奶油作为食物的一个调料加进去，就是说它是在制作过程中加进去的。而日本人会喜欢把奶油打发以后变成奶油霜，然后直接涂抹在蛋糕上，你感觉整个蛋糕上都被奶油包裹，这个其实是标准的日式的做法。对 啊。好，哎，这个那法式甜点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呢，欧洲其他的国家，比方说我们说英式下午茶，大家会觉得说哦，那英式甜点应该也不错呀，为什么都入不了小胖的法眼？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英国人自己的英式下午茶，英国人自己有几样就是比较大家觉得比较耳熟能详的甜品，比如说司康。司康这样的东西它可能就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胡萝卜蛋糕这些东西。但英式下午茶它一般会吃起来很有讲究啊，就第一盘必须是什么，第二盘必须是什么，第三盘是什么，这几样东西里面其实除了那个三明治和司康以外，基本上其实都是比如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上面有马卡龙，里边有慕斯蛋糕，这些东西都是法国人的。对，英国人其实没有那么讲究，说我这就一定是英式下午茶，我就全得是英国人，都是英国人发明的东西，怎么好吃怎么来呗。他英式下午茶其实是他们的一个习惯，觉得下午那个点儿肚子空空的，要吃个下午茶。 对，各种 high tea low tea 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既然你看法式甜点在甜点师的心目当中呢也是最正宗，而且呢说到甜点就一定要提到法式甜点，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还有怎么吃法式甜点，今天我们继续的跟小胖来聊天，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来跟我们互动。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好，大家今天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看到宇琛做的，我们能把这些所有的都叫法式甜点吗？你今天带来的图片。 基本上全都是。 基本上全都是。那怎么去判断法式甜点它有哪几个维度说符合这几个标准的就是法式甜点？ 是这样啊，大家可以发觉一个问题，法式甜点都会做的比较复杂。它不会说比如说我一块蛋糕就只有一个蛋糕和一块奶油在上面这么简单，不会的。它会在叠加很多的东西。就是你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还有一个就是法式甜点的话，你会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摆盘，它的摆盘都会变得很精致，对，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没有说品种或者是某些品种或者某些味道某些素材它一定是法式甜点，而我们要从它的精致度复杂程度来判断它是法式甜点吗？ 我个人觉得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你是说这些水果或者东西其实大家都在用，而且就是法式甜点他们也在会不断的创新的使用一些新的怎么说一些新的原材料，比如说哈，你知道在欧洲的话是没有荔枝的，荔枝这个东西是明显的是中国岭南地区以及东南亚才会有的水果。 嗯， 现在法式甜点里边有一个大师叫做 PH， 他叫皮埃尔赫米，他最出名的一款叫做伊斯法罕，就是伊朗的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为命名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里边最主要的几样东西就是玫瑰，覆盆子，就树莓，加上荔枝这三样东西。那荔枝的口感就是在它的甜品里边做出来就是很清新柔和，就很清爽的那种感觉。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它就一定只使用什么样的东西啊。对，还有他们特色用的特别多就是树莓，因为产这个嘛。 对，我也发现了，法式甜点里面真的是动不动就用树莓，但树莓真的很酸呢。 那是国产的。 哦。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真的吗？我在国贸某五星酒店里面吃到的一个树莓，居然给我国产的，太过分了。 其实它不给你，就进口的有，但是会很少。国外的树莓一个是没这么酸，但它也是酸的。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 还是酸呢。 对对对，但是它是搭配甜品一起吃嘛，它会有其他味道综合。 就是它是会给你一些这个，就是比方说像冰淇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很甜的东西。 对，它是作为一个点缀装饰放在糕点上。 对，我如果说想要去尝一下，我上一次是因为他给了我一整盘，你知道吗？然后里面会有比方说一颗蓝莓，一颗树莓，然后搭配旁边的这个其他的，也不叫冰淇淋类吧，反正就是冰淇淋大类的这种甜品。那我就还是忍不住想要把它拿起来尝一下，如果它仅仅作为搭配的话，我觉得有点浪费。 其实你是受不了那个酸吗？ 对，就是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酸。 大树莓真的就确实 是 酸的， 就 是 酸， 但是说可能国外的树莓没有那么酸。 嗯， 对， 好吧，这个酸的度啊，因为每个人确实耐受度不太一样。我们真的算了，好，我不说、那个、 中国本来也不特产这些东西， 对，我也不说国贸某些酒店了。 保质期特别短，这东西，浆果类的东西，就我们自己知道，就是它保质期非常短，放冰箱你可能也就是能放几天而已。 嗯， 要不然它就很容易坏。 对，所以他拿出来那个树莓真的还是冻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在超市里边能够买得到树莓啊蓝莓，你们有时候翻开就是那小盒子嘛，小盒子翻起来看底部，有时候你都能发觉就是不太新鲜。 嗯， 对，坏掉啊这些状态。 哦，那其实国产也有树莓是吗？ 也有的，在中国东北那些地方就是有产，但是不多， 然后也会更酸一些。 对，会更酸。 嗯， 对。 好啊，但是因为我没有严格的拿两颗树莓啊，让小胖拿两颗树莓来我尝一下比较，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上次吃的是进口的还是，但是就我个人的口感，因为它和其他的甜品做了一个比较嘛，因为那个太甜，所以你在吃这个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是先吃的甜品后尝了一点点那个树莓。 对，我见过有些客人很奇葩的吃法，他吃甜点，那我做东西的话也会像他们一样，就希望的是在一个甜点里边做出非常多的层次。 就是我们会讲究这个东西层次要多，那层次要多的时候，其实希望你吃的时候那个叉子是从头叉到底一起拿起来然后一起放进嘴里、我就见过就是像那种扒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扒，这种扒其实就是破坏掉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你单吃某一样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感觉。 等一下，你指的这个叉子要插下去然后一口把它吃掉，是指的那种稍微小一点的甜品吗？ 对啊对啊 对啊，就是 但还有个对这个也是个问题、 嗯、 法式甜点特别喜欢做小东西 啊，就是适合大家哎插下去一口吃掉这样的一个大小。 对但你可以把它放大做没关系，但是里边还是会有很多层，就你 剥洋葱 对这剥洋葱那种方法一层一层的吃，就给各位今天在微博上面看到的照片有几个稍微大一点的蛋糕可惜我没有当时提供那个截面图给他们看，那个截面图切开以后都会有很多层，比如说 下一次就不要偷懒好不好，发在自己的微博上让我来转啊。 哦、sorry 就是可以看到比如说图五是有三个心的那个那个切开是有七层 也是彩虹色吗？还是说它七层只是就是很分明的七层而已， 就很分明的七层，有七层口味在里面 七层口味都什么口味？ 这外面红色的那个心形红色的那个外面它是树莓，用树莓来做的一个淋酱酸酸的还蛮好吃的，很薄一层，切开以后里边是芒果和百香果的冻芝士，在下面是椰蓉，然后白的那个蛋糕里边椰蓉下面是柠檬冻芝士，柠檬冻芝士再切开底下是树莓慕斯，再切开是巧克力卡斯鲁，再最底下是那个香草的戚风蛋糕，是不是就七层？你可以数一下。 哎呀，你今天没有给我们侧面图啊，你一定是故意的，想要留一个悬念，没有关系了。小胖会经常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甜品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所以呢，下一次来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自己的微博上面来发一些侧面的啊。我们可以单另的给大家讲一次这种很多分层的蛋糕怎么来吃，因为确实很多人。 对， 就是哎，我说竖着啊，好呢，还是一层一层的吃好。他其实有时候是真的很纠结，因为那个蛋糕不小啊，是真的不小。还有朋友在问说橙子果冻啊，然后打了个问号。等一下，这位同学，第六张图确实那个上面就是橙汁儿嘛，你榨了 橙汁 儿做的果冻， 用橙汁儿来调制，然后做果冻。 啊，对，这有什么疑问呢？如果我们这样解释了你还是不清楚，可以啊，再来提问，好不好？我们也让，就是小胖来回答大家。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其实任何液态的食物都可以把它做成果冻。 好，还有朋友说，因为法国人很浪漫啊，所以法式甜点就很注重外观摆盘，而且呢，法式甜点更加的融入了它那种浪漫的感觉。哎，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摆盘啊、外观啊，当然很重要，但是它既然是吃的东西，第一个层面不应该是好吃吗？所以法式甜点除了刚才小胖说到的这个摆盘很精致以外，你也特别说了，它做的这个工艺很复杂。 对对， 这个不单单是说摆盘很好看它就叫法式甜点了，它这个复杂程度也决定了它是不是能够归到法式甜品这一类里面去。 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会做很多层，很多层的意味着就会很复杂。 很多层的这个也是有法式甜点。 对，就是比如说像美式甜点里面就不会看到哇好多层，一般就是一到两个口味组合在一起，它不会说切开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看英式下午茶，其实里面它除了会配马卡龙什么这之类的，其他的它的蛋糕类也相对简单。 对， 它不会有那么复杂，七层啊。 像马卡龙就是标准的法式甜点了。 甜点，哎，待会儿跟他说说马卡龙的事儿啊，这也很多人吃马卡龙也是打了一堆问号，说这是什么？这是甜品吗？ 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哇，吃不下去。 对，怎么这么甜？这能算甜品吗？很多人都打问号啊。还有人说啊，听到这个七层好馋啊。还有人让小胖补图啊，他现在暂时补不了，好不好？就是你们让他安心的把直播做完。 直播做完我来补。 下了节目之后呢，他在这个评论区来给大家补图啊。也有人在回复我们树莓这个问题，他说树莓啊，买回来就得当天吃，你放冰箱零度保鲜，第二天还凑合，但是坏得很快啊。这个是也是有经验有生活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过我帮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餐厨这个板块。餐厅和厨房是我们每周四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居家空间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烘焙盒子的甜点师金宇琛，再一次的欢迎宇琛。 谢谢大家。 你卸得这么 Q 弹。好了，那刚才呢，有朋友说看了这么多的图片，又很想要自己在家尝试，可不可以以某一张图片为例给我们讲一讲啊，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家烘焙？那我觉得我们讲一个相对简单，就是相对于这九张图片当中吧，比较来说比较容易操作的，好不好？ 可以啊，我们来说一下第图七吧。 第七章、嗯、 对，第七章的话它是法式苹果派。 嗯， 但很多人可能会第一眼望过去不知道它是个什么鬼啊，就是和平时大家吃的苹果派是真的长得不一样。平时大家吃的苹果派绝大部分都是美式苹果派，那就是一个圆形的，中间用那个编出一个花篮，用面皮编出一个花篮的样子，或者就是在麦当劳里边吃到的那种像红豆派啊、菠萝派啊 萝派 那种派。然后在国内没有苹果派，在国外是的麦当劳是有苹果派的，因为中国人吃这个的可能不太多。他那个苹果派呢，其实是美式的做法，区别在于一个是那个里面会加入大量的糖，苹果要先炒熟。它先变成馅料已经炒制好，而且会加入大量的糖，会蛮甜的。法式苹果派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这个苹果派的派皮里边是一颗糖都没有的，完全没有糖。它是使用的东西很简单啊，就是用一点点的牛奶，还有黄油、面粉，然后鸡蛋，然后来做出这个调制出这个酥皮。然后把这个酥皮调制好之后，像叠被子一样，你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稍微厚一点，中间会两边高， 中间那里就不叠上了，那中间就变成一个凹槽。它是通过把苹果切成这样薄片，一片一片的叠落，在苹果的叠落好之后，在上面刷一点淡奶油，撒一点点的糖，然后放一点点黄油粒，然后直接烘烤。它就依靠苹果自己的那个汁水，烘烤的时候它不会出汁嘛，然后流到下面的那个皮儿派皮儿上的那个槽里边去，在那个槽里边这个浸到那个皮儿里边去，拿起来是非常的酥的，这个入嘴的感觉非常好。 哎，这个大概要烤多长时间？ 40分钟。 40分钟， 对，烤时间还就酥皮其实烤时间还蛮久的。对， 但这个描述起来，你看其实里面并没有，就是可能在面上撒了一点点的糖啊，这个不用，大家不用担心说甜品啊，很多时候就会比较甜腻这种感觉。而且苹果嘛，多吃一些也是有好处的，给小朋友来做我觉得也不错，这个苹果派。那这个苹果派包括这个形状啊，一片一片的苹果叠在一起，然后在这个派的上层，这个是很正宗的法式的苹果派。 对， 那我们在这个金拱门里边吃到的是， 金拱门里面吃到就是标准的美式苹果派，而且它会因为是速食产品，他们会直接用现成的派皮，馅料也是已经弄好了的，它直接放进去，用两个派皮中间一叠落一压就 OK 了，就可以直接烤了。 而且它那个烤的时间应该， 我没在那工作过， 就 但是我估计他也是提前，他们那边的东西不是说你现在点餐我现在开始给你烤， 对， 他是已经比如说今天早上大清早已经烤好了，然后他就在那个保持高温的那个炉子里边一直烘着， 保温， 对，就是一直保温的一个状态。 但有时候我吃到那个美式的这种派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可能就是你说的保温的时间有点久了，它就没有那么酥了。 可能是， 是，就是它那个， 因为是这样的，你那个酥的保证是在于哪里呢？在于油，它里面的黄油，它黄油如果保持的温度一直这么长，我猜想可能那个油的那个可能会挥发，你可能吃起来就不会那么酥了。对了，酥皮这个东西是你去吃一家甜品店，去吃一家甜品店觉得好还是不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推荐大家如果去吃一家比较出名的，北京也有啊，就是比较出名的甜点店，你先去吃他们家的派或者塔，如果他们家的派或者塔吃起来没有酥脆的感觉，感觉已经开始湿润了，那说明他们家就不太好。 鉴别一家好的甜品店 就先吃这个， 先吃派或者是塔， 对， 然后一定要很酥，那证明他们家还可以，就可以尝试一下别的了。 对，这是一个基本的，对。 好，还有人问说，金拱门的派不是炸的吗？ 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也没有在那里工作过。 应该不是，因为如果是炸的话，它中间不是会划开两刀吗？那划开两刀，那个油会漏进那个派里边。因为我也吃过，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们炸， 没有在那工作过， 对，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还是烘烤的。 刚才说到的这个苹果派啊，有朋友说这个苹果派看着像那种水果的泡饼，泡饼就是印度甩饼了吧，你马上就要。但是他们也问了具体的这个上下火多少度，用什么面粉，高中低啊，然后用什么多少黄油，然后呢希望你说的， 就换句话说你是要我的 recipe，就是要我的配方，对不 对？ 对， 他说求配料表啊。好，然后他还赞美你超 Q 啊，这个这样子，就是 你等我下次直接给你发。 对，我们等到这个宇琛下了节目之后啊，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说，你就具体回答他。其实因为我觉得因人而异的口味会有一些细致的差别，对不 对？ 比如说我苹果要割几片啊，什么这之类的，大致的配比给他一个，比如说黄油他可能怕放多了呀。然后这个火怕掌握不好啊，这个可以告诉大家。因为你们要知道宇琛作为一个甜点师也是有他自己很独到的地方的，我们就不要强迫他透露他的独家秘方好了。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啊，因为你说我来了，我是小胖同学，还有人问真的吗？这怎么？我帮你鉴定一下是真的啊。好，还有就是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法式甜品当中不得不说的马卡龙了啊。刚才也提到了法国总统，那这个马卡龙的事儿啊，我们今天要请宇琛特别的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因为已经不止一个人在我的微博上面说马卡龙太甜了。 啊，然后还有人说，我之前吃在三里屯的一家甜品店里边吃了一个马卡龙，甜的想骂人。我也吃过法国，在法国留学的朋友带回来的，号称这个就是甜品界的爱马仕的某一家的马卡龙， 哦，大概知道是哪家， 你大概知道是不是？ 嗯， 第一甜， 嗯 啊，但是呢，我本着说啊，是不是我还是要了解一下，它既然是甜品中的爱马仕，我这哎，但是我必须要说，确实和我在国内吃到的部分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没有那么好的马卡龙，相比它那个甜，当然依然是甜啊，那个甜的级别你如果打十分是满分的话，它依然到八分，在我这里依然到一定是到八分了，但是呢口感上还是会略微有一些区别，哪怕甜的程度。解释一下马卡龙的甜。 嗯，马卡龙不甜就有鬼了。 马卡龙就是要甜的， 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从来告诉我的客人说，吃马卡龙的时候请你端正好你的心态，你不要觉得它好像在吃一个中式的甜点啊，中式的那种糕点其实糖甜度不会那么甜，对吧？你要抱着你就是在吃糖，我就会告诉他们马卡龙就是一个糖。为什么？我给各位说一下马卡龙的配料表里边，大概来说杏仁和糖的比例是1:2，杏仁粉，我们马卡龙正宗的马卡龙里边不会使用一滴面粉，完全使用杏仁粉，杏仁粉是大概以一为标准，糖就是2， 嗯， 对，然后加剩余辅以少量的蛋白，蛋白的话不到，应该还没有那个多，没有那个杏仁多，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怎么可能不甜？但是马卡龙如果做得好的话，一个是不会那么甜，一个是这样的，马卡龙我们会用那个蛋白来打发，打发的时候它如果消泡，就在搅拌的过程中，制作过程中消泡了，那它的话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同等分量的东西体积变小，它的糖的密度就会加大，你吃起来就会觉得甜腻。另外一个就是马卡龙的夹心，夹心的话对于我来说我会选择口味比较清淡的夹心，就吃起来不会甜那么甜。比如说啊，大家，我可以推荐大家去买马卡龙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受不了这种甜度，你就买两个口味，那两个口味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甜，就是巧克力还有抹茶。 嗯， 因为巧克力的话它会用可可粉来做，可可粉本身自己一般制作的时候都是用的无糖可可粉，就纯可可粉，纯可可粉非常苦，它会综合掉很多这个甜味。 好， 对，抹茶嘛，那也是的，抹茶本身自己的那个味道就会比较清新，它会淡化掉很多这个甜味，但是就是还要看个人啦，就是如果能做得好的情况下它还是能做得非常好。另外在国外吃马卡龙的时候，它不是那种嘎吱嘎吱嚼冰糖那种感觉，它是给你一杯 形容， 对，就是会给你一杯浓茶或者咖啡这样东西搭配着来吃。 嗯， 对，像在国外的话最出名他说的那个爱马仕那家，那家叫 PH 皮埃尔赫米，是这个人他不是他发明的马卡龙，但是是他把他发扬光大推向全世界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像刚刚节目的时候说过那个人叫 PH 皮埃尔赫米，他是发马卡龙教父级别的人，他们家的马卡龙我有吃过，就是真的会很好，就是在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在三里屯买的那个甜品就是这个马卡龙吃起来觉得腻，可能还是做的不太好。 哎，甜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尝了一个之后我不会想说天哪我这几天都再也不要吃甜品，不会有这种感觉。当然当天我也是配了一个就是比较浓的红茶，比较浓的一个红茶来搭配起来吃。这是第一，我们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说马卡龙它本身就是应该甜的，通过刚才小胖跟大家说的这个配料的比大家就知道了，它本来就应该甜，但是在这个甜的问题里面我们就是要搭配茶来。那马卡龙的正确吃法是咬一口喝一口茶吗？ 这个倒无所谓了，但就是 你 要有个东西在旁边解腻嘛，对于你来中国人来说你会需要有个同样的东西来解腻。 嗯，这个口感上面来说，刚才那一位说甜的想骂人的如果你是觉得说单纯的甜那我们还要斟酌一下，但如果是觉得口感不好，我们要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可能它还是做的功力不太到。 对，就是就像我会说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吃起来特别腻，那就是做的不好。 比如说像慕斯，很多人第一反应啊，慕斯很腻，那是因为一个可能原材料不好，还有一个就是做的真的不太好。 嗯， 我们的评判标准里边觉得就是一定是清新爽口的慕斯，那才是好的慕斯。 嗯， 那包括马卡龙也是，你吃起来觉得是入口惊艳的感觉，而不是入口油腻的感觉，甜腻的感觉，那就不对了。 嗯，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的马卡龙还是不错的。 那好了好了，找机会在我们周五的视频直播的时候，好不好，在导播间摆一个起层塔之类的，上面摆上小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马卡龙 啊， 大家可以通过我品尝的表情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他说的那么好吃。好了，刚才因为有朋友特别强调了想要听第四张图是怎么做的，我告诉他很复杂，他又不相信。我不是说这个花瓣的单纯的说造型很复杂，你可能没有听到上半段，对不对？上半段小朋友特别说第四第五 章花瓣其实好办了， 对， 花瓣因为它真的是玫瑰花瓣， 对。然后呢，但是第四第五章你上半段不是有解释吗，说它切开了以后都应该是七层的， 对， 对不对？我们没有补图，所以我跟你说我们不解释第四章的问题不在于说我一方面觉得它造型也是有点复杂了，就是但这个造型的复杂不单单是花瓣的复杂，是切开了以后它里面也有造型，这个造型很复杂好吗这位同学。 而且光那个表面你看到那个鳞面，就是那个光滑反光的那种感觉的那个鳞面调制那个里面都非常麻烦。 对，就是这个我们是真心的觉得你在家里面试验，如果你只是一个甜品新手的话，烘焙新手是真的很难成。 对 啊，所以我们才不解释这一个图片的、啊、 那些烘焙工具，就制作这个东西的烘焙工具可能家里边不是太会，我们会用到探针温度计这样的东西来熬那些东西、 嗯、 很麻烦。 嗯，好，所以呢啊，这个我说第四章太复杂了吧，那个花瓣儿啊，他说那花瓣儿就是花瓣儿啊，就是造型，对，是造型问题啊，但是里面太复杂了，我们也今天不给大家讲了。然后呢说这个三星摄氏度说西餐类的甜品法式吃过几次，往往都是一个超大的盘子，中间就放那么一丢丢。那这个我们也解释一下，哎，其实如果说我们判断一个法式甜点是否正宗，它这个摆盘是不是也是一定有这样的特色的？ 嗯，就是有的家的甜品它就会注重一个摆盘。嗯，我就还见过另外就是是在法国还是西班牙的一家餐厅，他们家的那个是米其林二星吧，的一个甜品，它就是每个客人会给你一张桌子，他们家叫 dessert table。还是 table dessert、 嗯、 然后就是桌面甜品啊，他们家很炫酷的就是他会用到一些分子料理的东西，然后那张桌子就是你的盘子，能明白我意思吗？就是那张大桌子就是你的盘子、 嗯、 没有单独给盘子，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酱料摆的就特别漂亮放在那个上面，你就自己拿着你的小叉子去吃，这个就是他们会注重这个东西。其实中式的料理也会注重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它的那个摆盘，它比如说会一些雕龙雕凤这些东西。在这里我想临时插一句，为什么就是我心里想的，为什么比如说中国人做中餐花样会做得非常的繁多，法国人做他们的西餐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方为主会做得特别的也是很繁复，就是说花样很多也会很好吃，我觉得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物产丰盛的地方。 嗯， 如果物产不丰盛的话，一般就这些地方的吃的东西就会觉得不太好。比如说我们知道德国人其实没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 大肘子 然后香肠其实没有很多的、 嗯、 肉食偏多。 嗯， 英国其实也是，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寒冷，物产没有特别丰富，像地中海沿岸国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这些都是属于纬度稍微比较低一些，日照又充足，物产就会更多， 所以他们也会更精细，好像做吃的这个方面。 你想在古代来说，那些地方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还管那么多干嘛？ 还什么树莓，还给你摆盘？ 对啊， 盘子那么大有什么用？ 这些都是社会生产力就是丰富到一定阶段才会去做的事情。 嗯，还有朋友也给我们留言说，他眼中的法式甜点啊，是各种塔、各种泡芙，还有各种千层酥、各种的慕斯蛋糕，层次要多，口感要丰富，而且要不黏腻，摆盘呢还要很整齐均匀。 嗯，这些都是，但你要千万要记住，就是说不是说穆斯，不是说泡芙，不是说塔，就一定是法式甜饼。 嗯， 法式甜饼有个东西就是组合，他会把这东西很多东西组合在一起，会做得很复杂，才是法式甜饼。他不会说简简单单的，比如说慕斯蛋糕，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啊，芝士蛋糕。 嗯， 你知道芝士蛋糕的话，在法国人里边，它的我不会法语啊，但是它的上面写出来，你看就知道是前面是 cheesecake 的法语，然后后面写的是 America。 嗯哼， 对，就是美国那个是美国人的芝士蛋糕，它就是一整块全是芝士蛋糕。法国人自己的芝士蛋糕或慕斯或烤的芝士蛋糕，就是一层一层 又 一层 了。 对。就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 好，所以呢，甜心宝贝也说，看到你们的图就很想切开，就很想看侧切面。对，其实这个层次很多，也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正宗的法式甜品很重要的一个评判它的标准。刚才宇琛也说了，我们如果说一整块，你吃到的是一整块的cheese蛋糕啊，芝士蛋糕，那它就是 一般来说 偏美式一些， 对， 偏美式一些。 其实现在大家分的没那么仔细，就是互相之间。各个国家之间都互相都在借鉴，互相的都在来使用这些东西。 嗯， 对。 好，然后刚才那位说，甜的想打人的那个，就是马卡龙，他也解释了，他说那一个是真的太齁了。他说我也吃过别人家做的好一些的马卡龙，虽然是甜，但是口感还是不错的。那一个呢，是真的齁到嗓子疼。那我只能说他确实是功力不到，做的不好。对吧， 对， 我们基本上可以是这样判断了。嗯，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这个法式甜品聊到这里了。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做啊，在家里面做没有问题。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呢，会跟另外一个嘉宾也聊到那家里面的烤箱要怎么用，烤箱的多种用法是在下周四的餐厨这个空间里面。同时呢，在2018年我们也会多多的请到烘焙盒子甜点师金宇琛来跟我们分享各种甜点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法式甜点是有点困难了，我们操作一点稍微简单一点吧，这个分层好复杂， 其实你就是学会多样东西自己去组合就可以。 好吧，好吧， 一样来嘛。 对对对，下一次你先告诉我们七个单品啊，然后我们再组合一下，组成跟刚才说的一个七彩虹。 对，可以啊。 嗯，好，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请到的是歌手何家乐，明天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嗯嗯，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活动好吧，